那我先诵之经，然后我们继续讲它的内容，那么大师巴拉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那么大师巴拉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那么大师巴拉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卡卡尼亚玛塔库萨勒那亚当萨当巴达玛比萨梅切。Sako uju che su uju che su 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 che subaro che apakicho che salahukavuti Santindriyo che nipako che apangabo kulesu ananugindo 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um Sukino va khemino hontu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avarava anavasesa Dighava ye mahantava majima rasakha anakhatulnaDittava yeva additta yecha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va sambh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 anyamanyasa dukham micheye Mata yata niyam puttam ayusa eka puttam anurakhe Evampi sababhute su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Mettancha sabba 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Udanga doce tiriance asambhadam averam asapattam Thittan charan nisinnova sayanova yavatassa vigatamindo Etam satim maditte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Dittinchanu paggama silava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 gedha nahi jatu gambhaseyam punaretiti etena sachevajena hotu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vajena nasantu sabhu padava etena sachevajena sambe roga upasamentuteNa zuo tian wo men liao shuo ming zhe ge zi jin ta de nei rong shi zhe mo yong ne ge qin jing de ai lai jie tuo wo men de xin wo men de jin jie解脱的过程我们也有讲过，有三个部分，他们其实是一个过程，不是不同样的过程，不过我们分别他们来了解他们在一起为一个过程，其实是无量心也是一个过程， 不过我们应该分别他们很清楚来了解这个道理。那接是定的条件，定是智慧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修他们，那渐渐他们变成一个境界，就是智慧境界。变成智慧境界的话，那定跟慧的修行也就变成其实智慧。在阿含经佛也有说明，结为智慧，定为智慧，定跟智慧是不能够分开的，结跟智慧也是不能够分开的。那四无量心业其实业，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修行，那就变成智慧的因缘，智慧的修行，智慧包括在里面定跟结。那这里在我们的资金里面接的部分，就是说明我们所需要的功德来留在清净的爱的境界，在清净的爱的感觉，在清净的爱的心。我们有那些功德呢，修自心观变成很容易，没有那些功德呢，我们就修自心观很困难。所以结是定的条件，这里结就是那些功德，让我们用自心观在每天的生活中。昨天我们已经有讲过，爱，清净的爱就是得别为利益一切的众生。他们是最需要的这个清净的爱。清净的爱就是对之嗔恨，嗔恨是我们的心里面最黑的，最黑的烦恼。未来如果你们修善动，你们可以自己体会每个感觉，每个心有它的颜色。嗔恨的颜色就是黑的颜色，让血变成黑，让其实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光明，身体的气也变成黑。所以是最害众生的烦恼就是嗔恨。最其实利益众生的功德，让他们受最大的利益，就是这个清净的爱。因为它是这个嗔恨的相反。为什么哪里有清净的爱，嗔恨不能够出现？哪里有嗔恨，那爱也不能够出现。没有办法在一个心，不可能有metta跟嗔恨在一起。昨天我也已经有提到这个清净的爱的成就，不单是靠他对治嗔恨，他的他的成就的 条件也是他能够对之贪欲。我们已经有说明贪欲的条件是我们有那些过去的贪欲的种子在我们的心，过去的贪欲的睡眠，他们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因我们感到乐受，在感觉乐受的过程在出现贪欲。所以贪欲出现的条件是有乐受，清净的爱就是注意快乐的境界，我们的心里面注意美丽的境界。所以也贪欲很容易出现。所以爱在佛教里面一方面说明就是有烦恼的爱，一方面说明轮回的过程。没有烦恼的爱就是说明解脱的过程，这里就是解脱的过程，不是轮回的过程。所以 metta 是烦恼的爱的相反，那如果我们有练习培养至今所说明那些功德，那就很容易用没有烦恼的爱在每天的生活中。那些功德也是靠我们是用这个爱在每天的生活中，这样在那些功德就变成越来越明显。所以要了解那些功德，就是也是说明metta 还是清净的爱的修行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以不一定需要定定的境界是什么境界，那感觉跟心不改变，这是定的情况。不过爱这个我们特别需要在心改变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在心改变的情况，在每天的生活中也要了解自心观跟悲心观、喜心观跟舍心观的关系。他们在众生界就能够处理所有的烦恼，如果我们了解他们在一起。如果人导演我们，还是我们导演被人，还是被众生受影响，就是害怕也是嗔恨，也是感激担心，也是感激那些都是属于嗔恨心、感激心所以 抗拒 干净哪里哪里发音不对？ 对。 对。 嗯、 阿弥陀佛，你们要提醒我，如果，我的口音不好，那这样我也可以考你们学一些。嗯，我知道我的口音不好，不管怎么改善，我不知道。你们要提醒我，嗯。好啊，那干鸡，嗯，哪里？看 看科 看 科科暗看 有松气，嗯，看鸡没有 上去 看鸡 上 去，哦哦哦，是我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楚松气不松气，阿弥陀佛。那一定要了解，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别的众生，嗯，有感觉的真相，这个感觉的真相，也就是贪心心，与忧愁，害怕，嗯，都是那个感觉心。在这个情况下，对自己、对别的众生，就是调整修自性观。嗯，因为有感知，所以有海心。嗯，海心，谁能够对治哪一个心？ 悲。 嗯，悲传佛教悲，就是不那。在佛教里面，悲就是不害。嗯，不害不嗔恨，就是也是智慧，一定要了解。嗯，在八字神道，嗯，人思维是什么？人思维不嗔恨，嗯，不害，不贪，嗯，三个说明真思维，真思维就是说明智慧。这个真思维是搞真见，嗯，我们是修佛法。就是修真见、真思维，这样在戒学、定学能够圆满。所以，在众生皆很多苦。我们愿众生快乐，他们还是会，他们一定还会苦，不快乐。就注意快乐，注意苦的时候，那就什么悲？慈是悲的因缘，没有慈不能够修大悲，大慈是大悲的因缘。嗯，因为佛。菩萨爱众生，所以他能够修大悲。如果没有爱众生，不能够修大悲。因为大悲，那菩萨就决定不入涅槃。嗯，虽然他有智慧，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邦格拉，地邦格拉叫燃灯，对不对？燃灯佛的时候，他已经有能力，嗯，成罗汉。不过他看 佛的时候他决定他也要变成这样。所以他继续修。继续修就是发大悲，因为爱众生，所以不虽然有能力入涅槃，不入涅槃因为爱众生。南传北传佛教都是说明这个道理。那悲就是在孤的境界，所以是我们已经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碰到很多众生，他们有福报。他们有我们所为自己求，他们有成就，他们有得到，这是挑战修随喜，不然在众生界就出现烦恼。什么烦恼？不乐、嫉妒。 你说佛他爱众生，所以他选择不入涅槃。那是什么样子的佛决定入涅槃不管众生呢？不是，你刚才想说菩萨他能够入涅槃，可是他选择不入涅槃，因为他爱众生。那我的问题是，那是哪一种佛他决定要入涅槃，他就不管众生了？ 我不了解他的问题。 你说不是第一个先问第一只佛吗？ 我不知道是哪个佛他可以入涅槃而决定不入涅槃，因为他爱众生。 他是这样的。菩萨 什么问题？ 菩萨会爱众生，所以他不入涅槃。为什么佛不能够爱众生而不入涅槃？ 为什么佛就要入涅槃去了？ 对，他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好像观世音菩萨就是他已经以前是佛，他还是继续度众生。佛是法身，真的佛是法身。因为他跟法一样，他变成他的理想。他完全跟理想一样。所以他超越所有的有还是无的境界，不过慢慢来。先修行再了解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 我还是不懂。那我 不懂好，你不懂就不懂算了。 师父，是不是入涅槃也是一种？ 那你们要讨论还是要我说明那个？如果要讨论那就算了，就是不 讲。 那一定要找时间发问。不过我讲说明的时候就不要发问，不然我没有办法讲完。好不好？ 好。 那我是哪里现在？好，那 那个慈悲喜舍，就是在随缘用，在众生的境界不起烦恼。舍在什么情况用？在出现烦恼的时候就用舍，所以烦恼就不见。在修持悲喜的过程一定会出现一些烦恼，在众生界很多烦恼，那个时候注意烦恼就修舍，所以不受影响。慈悲喜的修行能够承受，就是条件是有舍。如果没有舍，那不能够修慈悲喜，没有烦恼。所以舍慈是对着嗔恨，悲是对着害心，随喜是对着嫉妒，嫉妒也是属于嗔恨，舍是对着所有的烦恼，贪欲跟嗔恨，在烦恼的情况。烦恼的情况就是舍修行的因缘。那帮助我们修持无量心在众生界，就是那些功德，他们不但是对自心观，他们其实是归纳在持无量心的修行，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功德来处理在众生界所有的烦恼。那能干真知，非常真知，我们已经有说明。下个是苏瓦丘，苏瓦丘它又翻译变依教，要了解这个说明佛陀的厉害，在说法也，他说法都有次第，这个次第他也有他的意思，前面的变成后面的的条件，后面的的修行的因缘。一教叫苏瓦丘，苏瓦丘其实如果是翻译词从巴利文苏瓦丘是好能说，好能说其实是好能听的意思。如果我们修自心观，我们昨天有提到最重要的功德就是要自戒，要真知观你自己，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其实我们欺骗自己也是欺骗众生，欺骗众生就是欺骗自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现在因为欺骗自己，欺骗众生，那所以为什么？因为有我们太执着自己，因为太执着自己，想自己很重要，所以不容易听，我们不听别人的话，只要听自己的话，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顺真理，真知就是不忘记，不忘记，因为不顺真理，所以，不喜欢，听别人的话，只喜欢听自己的话。所以，苏巴丘的相反就是杜巴丘。谁是杜巴丘？苏杜，苏是好，杜是不好。好像苏卡杜卡，苏卡是乐，卡是什么？虚空。好虚空就是乐，不好虚空就是苦。苏巴丘就是好，能听；杜巴丘不好能听，不好能听就是坚固，很坚固，执着自己的看法，顽固，顽固。如果顽固呢，就没有办法修自性观。自性观就是友谊，亲近的爱，因为友谊，有好朋友就是忘记自己来帮忙别人，对不对？那忘记是谁？在佛陀的弟子最忘记的是刹那，刹那是佛陀在噶比拉瓦斯图的时候，他是他的司机，因为他想他跟佛陀很近，所以他想自己最厉害。他说我们的戈达玛，他这样说，你不用讲，我知道，我小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样。所以你他那些比丘舍利佛目连劝告他不要这样做，他想自己比舍利佛还厉害，因为他是想自己跟佛最近的，最近人，他的司机。那这是不好听话方向。为什么？因为坚固顽固，顽固，阿弥陀佛。所以一定要直接，不过不要顽固。那顽固他说明苏瓦丘恰塞木度，柔软。虽然直接还是要听别人的话，要柔软。 所以师父他这个翻成温和是不够好，是不是？柔软比较好。后面 木度叫柔软。 不是温和。 那温和跟柔软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不一样。 柔软比较，柔软更好。 柔软更好。那好，那你们该真变成柔软。 可是 gentle 是温和。 温和是 gentle。木度，梵文梅度叫柔软。那什么是真知跟柔软在一起？就是清安。在我已经有说明，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跟清安在一起有五种心所。 有坚持无助，有柔软木动，有轻 light， 有连达，巴古尼达，有卡玛尼达，事业，都是说明清安的境界。所以修，如果爱没有烦恼，那爱就变成清，清安的境界。如果爱有烦恼呢，它不能够变成清安的境界。那结果，不认知，不听话，不柔软，就是很顽固。两个苏瓦丘跟木都是说明顽固。不顽固，苏瓦丘、木都两个是说明不顽固。木都阿那提玛尼，阿那提玛尼，玛那曼，中文翻译玛那为曼。玛那有七种玛那，阿提玛那就是以为自己很厉害，好像刹那，他是戈达玛夏迦牟尼佛的司机，所以他以为自己的最厉害，在佛陀的弟子最厉害，因为他是他的经人以前，那这个叫阿提玛那，以为自己比别的众生高，以为自己比别的众生厉害，也是一种慢，一样也是慢，最后我也是一种慢。慢从哪里来？从贪欲来。没有贪欲呢，没有慢，因为有贪欲才会有慢，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阿毗达摩讲很清楚这个道理，不正见跟慢都是贪欲为根，没有贪欲，没有不正见，也没有慢，两个都不会出现。 慢是贪心， 慢 是贪心。 那有七种， 在阿毗达摩，阿提玛那叫以为自己比别的高，这是阿提玛那。那重复这个次第，也就是说明东洋的道理，因为不能够，因为不听话，所以不柔软，顽固，所以也有想自己很了不起，轻视别的众生。要修没有烦恼的爱，那要学重视众生，不轻视众生。轻视众生就是阿提玛那，过慢的因缘。那些功德变成明显跟没有过慢，所以谦虚，因为没有过慢谦虚，所以才能够追佛说那个三徒弟巴嘎玛拉巴，三徒弟他们翻译为知足，知足是最高的德，佛是这样教。 因呢？为什么不自然就是自知的因？为什么不自然会是知足的原因因缘？ 因为过慢，所以不能够满意。 哦。觉得自己很好 ，deserve more。 那都是贪欲。 贪欲。 因为贪欲怎么会知足？我刚才有说明，慢就是因为贪欲，没有贪欲，那不可能有慢。如果有慢，就是因为有贪欲，因为有贪欲，所以不能够知足，因为没有不能。即时论是说明修定的条件为稍疑跟知足。如果没有知足跟稍疑，不能够修定。还是修很浅的定，不能够修深的定，因为不知足不快乐，快乐是定的条件，不快乐没有就不会有清安，没有清安不会有定。 所以我们在家也很难修定，因为我们贪欲太重，我们不知足，所以要为生活奔波。 阿弥陀佛，先稍微一点点，慢慢来，先铺设一些菜，然后铺设更多，贪欲就是要布施，要舍。这样才能够知足。其实那些为什么佛是说明知足是最高的德，因为快乐是最高的德，没有快乐呢什么都不算，虽然什么都有，如果没有快乐呢就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这样？ 是知足常乐。 阿弥陀佛。那快乐的条件就是知足，我们不快乐因为没有不能够知足，不能够少于。虽然有多，如果没有少于知足还是不能够满意。那三度萨过去苏巴罗切一样，这是特别读意。我们已经有说明，佛讲资金对象是那些比丘，那是在比丘里面最重要的功德之一，就是一样。他不要求多，因为知足，所以不要求多。一些出家人一直要求要求要求，你给我还有我还需要这个还需要那个，所以他们导演那些居士，对不对？所以很难修修持，很难修。是无量心。 那当然因为知足那就一样，他们是在一起，对不对？现在很重要，为现在的人很重要的功德。阿巴基丘，阿巴基丘，他有翻译消失。阿巴基丘，基恰，就是基恰的意思是什么？格里迪亚，格，好，中文说事情很少事情，有我有多多事情，所以心不安。事情少，那心很容易安下来。在心里面，多多东西，那心不安。对不对？多半人。他们其他也叫做活动，他们活动非常多，因为心不安。所以虽然活动很多，他们的活动不帮他们慢让心安下来，不给他们快乐。是因为不快乐要活动，他们想活动才有快乐，其实没有什么快乐。所以要修那个没有烦恼的爱，那重要的事情当然要做，不过多半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多半是不需要做的，是因为他们有里面心里面压力，所以做越来越多，虽然不需要做。为什么因不能够知足，不能够知足，所以做很多事情。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次第很重要。因为我没有办法知足，我有很多很多求，求是从哪里来？从贪欲来。大因经特别讲清楚。因为贪欲所以求，因为求所以得，因为得所以保护。因为保护所以吵架。那这个次第很重要了解，因为不知足不一样，所以很多很多活动，不需要的活动都做，没有活动他觉得无聊。对不对？那结果没有办法修没有烦恼的爱。Subhagoche apakichoche salahukavuti salahukavuti 他生活简朴。没有错，就是翻译的很好。萨拉胡卡乌蒂，乌蒂就是也是生活，其实乌蒂叫做人物，他不要太多人物，太多在太多负担。太多负担就变成烦恼。萨拉胡卡乌蒂，三丁德哟，三丁德哟，他翻译为诸根寂静。 那个前面的功德明显，那是什么？是诸根寂静的条件，诸根寂静呢，入定，好像完全没有什么，不需要勉强，马上能够入。现在不容易入定，就是因为根不寂静。为什么根不寂静？因为不知足，不多疑， 多 事，太多活动，所以心不能够太多负担任务，那心没有办法安下来。Vujo salahu kavuti santindriyo cha nipako cha. Nipako tamen yau fani wei ji neng wan shan. Nipako jiu shi ta zuo shi qing zuo de hen lian da. Ta liao jie zemo zuo. Ruguo ni...因为你太多活动，太多负担，你要做很多事情，那不会做好，所以很多烦恼，对不对？你把过去，阿巴嘎波，阿巴嘎波不出路，阿巴嘎波。其实是有不出路可以这样翻译，其实是阿帕嘎波是有礼貌， 有礼貌， 有礼貌， 有礼貌， 也是因为。因为他不能够做他的事情，他的任务，所以他很烦躁，那结果就不礼貌，对众生，那怎么会修没有烦恼的爱，没有办法，所以都这个次第都有意思，最后阿巴嘎波古来苏阿那努吉陀，他不执着家庭，他怎么有翻译？对供养者不执着，那此是对家庭不执着。那家庭为出家人就是那个供养者，对不对？ 那对在家人就是我们的 family。 为出家人就是修行的障碍，就是执着家庭，在家庭他能够找到那些好的东西，他执着了，所以不能够修没有烦恼的爱， 其实这个 family 也包括朋友吗？ 我不知道，你问他。朋友不会包括在 family 里面，朋友不是 family。如果 family 变成朋友，那在这个 family 就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冲突，因为 family 不是朋友，在出现所有的问题。 可是供养者好像是， 供养者意思是 family。 可是我对我女儿是个，我是她的供养者，我帮她付所有的东西啊。 现在 我没有供养者啊，我。 这个我有说明对象是五百比丘，他们有决定去森林修行，这是因缘，不是你的女儿，会不会？ 那师父， 对出家人有用，可是我们在家人看这个经的话，我们就不要对自己的家人执着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修没他那就没有问题，家庭没有问题，因为不能够修，所以很多问题。如果你能够跟你的先生好朋友，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朋友就是执着吗？ 怎么好朋友会变成执着？ 我觉得是说不要 emotionally so attached to somebody, you know. 阿弥陀佛。OK. So you should be emotionally independent. 阿弥陀佛，好啊，你教我们。OK. 那现在它是说明我们所需要的功德。现在它是说明。这个部分是怎么我们应该做，那下面的部分剩下它说明怎么不应该做，都归纳在一起。不应该做，那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呵斥我们。那意思是念佛佛在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智慧的人批评他，所有的大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受批评，没有批评，那批评是不能够避免的。不过那些。没有智慧的人批评，那就不是跟事实不一样。有智慧的人批评，那跟事实才会一样。所以这个很严重。如果有智慧的人批评，因为跟事实一样，顺真理，所以很严重。修那些功德就是来顺真理，在南传佛教真理就是波罗蜜，修真理就是波罗蜜，来能够修真理小人，因为我们的人不够，所以我们不能够修那些功德圆满。其实自心观的修行就是人的修行一个过程， 忍耐的人， 忍耐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顺真理，所以他们批评的时候也是依照事实。没有智慧的人批评就是不是依照事实，是依照他们的不正见，颠倒。有智慧的人没有颠倒，所以如果他们批评，那再算严重。那这是接的部分。如果有修依照这个道理，那心很容易定下来。心在哪里定下来？在Sukhino va khemino hontu sabbe sata bhavantu sukhitata， 这是自心观的愿，愿一切众生 khemino 叫做安全，愿他们快乐。 在什么情况中生安全，就是得到涅槃，得到空，得到无缘，所以有修那些功德，那能够定心在身界，什么身界？一切众生安全快乐。修自性观，就是思维，修思维一切众生在安全跟快乐的情况。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能够这样思维？因为心有身界。现在下个部分就是说明，我们可能明天还是后天，我要讲，自性观的真的所言，就是一切众生。什么是一切众生？那，他从这里开始说明，就是愿他们安全快乐。明天我们就继续讲。 沙度沙度沙度，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大坐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多一点，最后我们送什么？送一些跟自信观有关系的经，好不好？ 你决定好，你决定告诉我们。